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北京地铁换乘站的启动地徽更换工作近日实施。新的地徽不但增大了地铁 logo 和线路号的字号，还在牌体上增设了出入口的编号，方便乘客进行识别。苹果公司日前发布了2017财年第二财季的业绩，中国区成为了全球唯一一个营收同比环比均下滑的市场，其中 iPhone 的销量环比下滑了 35%， 同比下滑了 1%。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雪铁龙全新 C4L 全替登场，快到中林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13年品质服务，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73-8851。 奥吉通奥迪14周年庆，即日起至5月30日，购国产奥迪 A3、A4L、A6L、Q5，可享1年免息，并额外赠送5000元工时费积分和5000元延保抵扣券。奥吉通奥迪6571-8787。 经典9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 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不管相隔多远，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真爱这份感觉， 今日是真正想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挂响，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提醒我花香常在，就像我的爱。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里是经典99，我是周周，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亚洲开发银行行长近日表示，一带一路的倡议是很好的方案，将亚欧大陆甚至更广的地区连接在一起，基础设施建设也将会助力区域的经济繁荣，亚航愿意积极与中国合作参与其中。北京市卫计委、河北省卫计委以及廊坊市政府京津廊医疗卫生合作框架协议签署仪式在河北廊坊举行，合作内容包括启动2个医疗服务项目，疏解北京就医的压力，实现两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共同发展。国际农业商务技术应用服务组织近日在北京发布了2016年全国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发展态势报告。报告指出，转基因作物在其短短的21年的商业化进程当中，种植面积从1996年的170万公顷迅速上升到了2016年的1.851亿公顷，实现了110倍的增长。继续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今后北京市的电动出租汽车将会能够更加便捷的充电和补电。最近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北京市11处充电和补电杨昭站建设完成，正式投入运行。这些充电站大多建在现有的出租汽车杨昭站，出租车在充电的同时也不耽误干活。北京市大学生征兵工作近日全面启动，补助津贴的标准比去年提高了2.8万元，其中本科生调整为21.4万元，而专科生不得低于20.6万元。 歌声还能不能唱出最温暖？ 山尽头的旅程，我们也只好不舍得转身，而那颗心还能不能走得像当初般纯真。 阿弥陀佛。

我看见我们方知共对，即使屋里并没有谁。在故居，我看见我们方知共对，即使屋里并没有谁。 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都是高三的学生最紧张的时候了，因为在一个月之后，他们即将踏上高考的战场。高三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不知道现在在听节目的你还能不能回忆起高三时努力拼搏学习的状态？那个时候呢，我们几乎很少有烦恼，其实最大的烦恼应该就是如何考上自己想要去的那一所大学。一心只为一件事情，即使起早贪黑，同样也觉得很有冲劲儿，很有成就感。虽然压力也是有的，但那种为了一件事情而付出的感觉，现在回忆起来确实值得回味。送给2017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子们，希望你们也能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五进五星，终亦无悔。在一个月之后，也能够用最好的成绩回馈给曾经付诸努力的自己。 你是黑夜中的一束光，湮灭了心底那点恐慌。从没有过这样极致的渴望，和你去到每个地方。常提醒我要更坚强，抓住了快褪色的梦想，握着你的手，穿过每片迷茫，慢慢了清晰那一个方向。没想太多，常提醒我要更坚强， 旁，握着你的手，穿过那片迷茫，慢慢了清晰那一个方向，没想太多，不愿平凡活着。此时此刻，我也知道怎么做，在意结果只会让人变懦弱，放手一搏，唱出心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1996年，郑中基发行首张个人国语专辑《左右为难》。郑中基小的时候在录音室当过暑期工，为张学友、谭咏麟、陈慧娴、李克勤的专辑唱和声。在1995年，张学友为专辑《过敏世界》录音期间，郑中基得到了监制欧丁玉给予的机会，为这张专辑唱和声，并在这个期间和张学友一起拜师学艺。随后在欧丁玉的介绍之下，郑中基将自己的 demo 交给了一些制作人试听，并被周志平相中，签约成为了公司的歌手。郑中基当年出道可谓是左右逢源，既有谭咏麟的极力提携，又有张学友的保驾护航，所以一朝成名已经水到渠成了。虽说郑中基父亲的大老板身份让他有了被抬举的资本，不过他自身条件的成熟也必不可少。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 他的声音和张学友特别像，听左右为难会很难分辨他和张学友的嗓音，他的唱功也十分接近歌神的程度。虽说郑中基当时只是一个刚出道的歌手，但是其音乐素养之高真是出乎人的意料。这张专辑诞生了很多的好歌，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一直都是 K 歌的薪水之选，既能显出演唱功底又十分好听。挚爱是唱朋友之间剩余爱情的真挚感情，干净清新的风格让人很喜欢，像一首歌也很好听，旋律流畅，在当时的香港乐坛能够把普通话歌曲唱歌演唱得这么的标准的还真的是很少见。其实郑中基长得确实是不太显眼，而且当时他还是以长发示人，更加惨不忍睹，所以这样一张只有五官的封套也算是弥补了一下外形上的不足了吧。不管怎么说，他的声音都是很有特点的，他演绎的歌曲也是有其个人风格的，而且他的歌曲绝对适合卡拉 OK， 很多业余的歌迷都很爱模仿他的声音。 我的心一直在摇摆，一边是友情。 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的是来自于郑中基的歌曲《像一首歌》。 扇窗送走冷清的寂寞，清静午后的阳光洒在心房，像一首歌藏在岁月的角落，偶然发现依旧清醒的过往，曾经我们都喜欢，曾经浪漫到天亮，一首往日的老歌，一段温馨和感伤。你我就像随风飘进岁月飞扬的旋律，我有我的远方，你有你的足迹，紧紧抱着阳光慢慢融化冰封的记忆，在歌声之中深深想着你。角落，偶然发现依旧清醒的过往，曾经我们都喜欢，曾经浪漫到天亮，一生